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这个十一国庆长假呢，想必很多的车主都会选择自驾出游。但如果车子在半路抛锚了，你就会突然觉得堵车、人多、价格上涨之类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毕竟只有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前提的话，那一切的玩耍都是空谈。所以在出游之前呢，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各项状态，查看它是否能够正常工作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自驾游顺利进行。自驾游车辆检查的话，首先要看底盘。底盘对于车辆自身而言呢，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。所以对于底盘的检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检查的时候也应该检查避震器是否有漏油、刹车片的厚度、轮胎磨损的情况和气压是否足够、钢圈是否有损伤或者是变形、车轮的轴承是否有异响、发动机及变速箱的底部是否有漏油和传动轴是否有漏油等等。如果是自驾游的话，肯定会牵扯到夜间行驶的问题，所以在自驾游之前检查车灯的情况是必不可少的。车灯无论在白天或者是黑夜，对于安全驾驶而言都一样的重要。不管是一个小小的转向灯，或者是在遭遇暴雨和大雾天气时才挺身而出的雾灯，又或者是每晚勤奋工作的前大灯和尾灯等等，都不能忽视。自检机油应该也是很多车主都需要做到的事情了，把油尺往上拉一拉，看一看机油的量、颜色是否含细微的杂质等，基本就完事儿了。如果要长途自驾的车主呢，应该估算一下跑完长途之后是否超过了换油里程或者是周期，如果说超过的话，那出行前呢应该更换机油。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每次出行，如果你想玩得尽兴又能够安全返家的话，有关的小细节就一定要考虑周全，尤其是长途出游，要让开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，人才能够玩得尽兴。感谢收听本期的微笑提示，在这里祝你假期愉快。 完整。 和谁过着理想的人生，心里面其实也偶尔惦记着有个人让我最信任、啊、我终于抚平时间的可恨，也不再怀疑你的选择，我会期待幸福不在乎难会有多曲折，一想到你还是暖的，一想到你 聆听来自雪山脚下最纯净的声音。10月4号中秋节，由知名歌手李天华、音乐制作人崔树制作的《阳光下的声音》专辑将在丽江完美绽放，同时由上官文露作词、李天华作曲并演唱的《蓝色北京梦》将在99好歌推荐的节目当中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聆听北漂人的故事，一起找寻在北京的故事。 放弃爱过的

关于北京，一百个人心里就有一百个答案，但大部分人喜欢北京，除了厚重的历史底蕴、标志性的城市建筑，更源于那份味觉的享受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旅途中除了美景，当然少不了美食。今天和我一起去吃遍老北京。对于吃货们来说，北京眼花缭乱的美食确实多了，光吃簋街就能吃上两天。除了耳熟能详的北京烤鸭、冰糖葫芦、炸酱面、涮羊肉、驴打滚等等，还有数以百计的超好吃却叫不上名的美食，比如爱窝窝，学名叫米糕，糯米加芝麻做成的雪白团子，口味香甜，质地柔软，是北京特有的清真风味小吃。来北京的你务必要尝一下这个糖果卷，是山药和大枣配上青梅、桃仁、瓜仁做成的甜点，不宜气血，北京的姑娘也最爱吃这个。接下来一个就是糖耳朵，也就是蜜麻花，绵润松软，甜蜜可口，外形还真的挺像麻花，这个很适合喜欢甜食的你。芥末墩算是北京传统的风味小菜，也是地道的百姓菜，凉菜里的首席。芥末墩解腻清口，酸甜香辣，爽脆不已。三不沾由名桂花蛋，由鸡蛋、淀粉、白糖加水搅匀炒成，色泽金黄，淡嫩软甜，爽滑细嫩，略有嚼劲，因不沾牙、不沾盘、不沾勺得名。有人说在北京三个月就可以把这些美食通通的吃个遍，但泽林想说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十一假期出行的人数高，加上高速免费，难免会碰到堵车的现象。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规划出行的过程中记得关注路况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，祝您假期愉快。 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里会有？

It's not my way. All the colorful days. Never lose my passion.